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早晨有轻雾，能见度3-5公里，上午的能见度会逐渐转好，白天大部分时间对交通出行有利，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暑防晒。那么另外在洗车气象指数方面呢，未来2-3天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在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二环东三环全线的南向北方向，西三环东四环中段南向北方向，北二环的东段西向东方向，西段的东向西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在北五环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呢是有事故的，后车排队，请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昨天是6月18号，是咱们的端午节，同时呢，也是很多这个电商啊商家称之为年终大促的一个日子。 嗨，卖这个是米醋啊，还是陈醋啊？ 不是这个醋啊，就是促销的醋。 好像大家现在对这个东西，没有过去一开始那么狂热了。 对，但是呢，确实啊，就是他们打出的一些招牌也好啊，价格也好啊，真的是很诱人， 是有一些 让人不得不哈、心里面痒痒。据说呢，这一次的年终大促呢，就从这个电商上来讲啊，说智能的一些家电产品，说特别受大家的好评。 你还别说，我们家太太啊，不买不买，人家还买了一个电煎药的锅 啊， 这个煎药专门煎中药用的电锅。 你看多少钱吧？ 陶制的，陶瓷的，然后那个反正加上那个配件什么的也不贵啊，200多块钱。 原来呢？原价呢？ 原价 不记得，也我估计应该是在这至少六折七折的样子 啊。反正呢，好多人呢也是看准了它这个价格呢，比平时优惠好多啊。当然家里面也是需要，但是需要还好，就怕有的时候呢是家里面其实并不需要的 啊， 只是为它的价格呢所吸引，结果呢买的确实没有什么用啊。 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习惯于这样，平常浏览的时候哈，这个这儿看那儿看的时候， 购物车里面， 哎，购物车都装满了，就等着这一天，叭一打折的时候，咵全。全给结了， 好吧、买的时候呢挺愉快啊，刚刚给您弄回家的时候呢也挺愉快， 送一大堆来， 但是呢用的时候呢就未必那么愉快了。所以今儿呢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您家有你就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警醒吧。 你是想让大家说了昨儿都买什么了吗？ 我不是昨儿买什么，就是您家里啊、您觉得买的 就是买完了没用， 最没用的东西。 哎， 但是呢，扔了又真的挺可惜的，好几百块。 要是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的这个帮帮团的转让怎么会那么火热呢？是不是？ 所以啊，就是，所以是以此事呢、来给大家一些警醒 就是我们在看到一些吸引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呢，确实价格上很诱人，但是确实有没有用，你想清楚了再说。 没错，你经常有朋友转让的时候，那信息是这么说的：转让一个全新的什么什么什么。想当初买了以后一直没用过啊，两年了，实在是没什么用啊，把它转让出去发挥它的作用，想要的朋友您跟我联系，是吧？ 殊不知啊，你买的时候呢觉得挺好， 对， 那么买回来之后呢弃之不用，除了这个价格上打折之外啊，其实呢你占您家地儿，那心里头呢也挺不舒服的， 是 何必呢。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这个话题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前提是生活互助是跟生活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朋友们分享、向大家来请教，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你要说什么？ 你能给我想出来一个什么跟生活没有关系的问题吗？ 比如说你想找谁打官司？ 那也是、 不是就生活这个油盐酱醋、这些跟我们生活比较有些事咱管不了、 开门七件事儿 哎，明白了吗？ 好的， 好吧。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们也是强调了，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这个求医问药来的。您说您让我们给您诊断看病，这我们真帮不了您、 就是我们俩马上说不出什么来、 您这奔医院让大夫给您诊断，包括您说我这汽车我摇号，我摇了好几年了我摇不上， 而且要命 您只能等啊、您说我想买房钱不够，对， 也只能等， 也只能等、 方明帮不了您。 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出的一些问题啊。首先这两个问题都跟小朋友有关。 是， 这位听众说，我想请大伙儿啊给出个主意。 哎， 我们家这小男孩啊八岁了，每天做作业特别磨蹭， 嗨， 说就为这事儿啊我们家天天打架，最近呢突然发现这小孩啊还说脏话 啊， 然后就奔学校去问老师，老师说这孩子跟学校挺懂事儿的呀，也不说脏话呀。 是啊， 这可怎么办呀？那就为这事儿啊我们天天跟这孩子吵，请大家给出主意 啊。 反正我们家那孩子跟您家孩子这个一边大，就我特别能体会那种感觉，就是男孩子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啊、他那种劲头啊，他开始跟你怼啊，能理解能理解、 开始有逆反心态了啊。 我们也天天吵架、 小男孩啊我觉得有点不听话，其实、其实不是什么坏事， 正常、正常、 对，他要是太温顺了，太小绵羊那样了，反而让人觉得着急。 对，而且这个年纪的小男孩他就是这种 荷尔蒙分泌， 嗯， 它造成它就它闲不下来， 对， 它要真的闲得安安静静的吧，其实反而不对了， 嗯， 它这个年纪就是好动的年纪， 而且它现在它那个嘴里说出了那个就您认为的那个脏话呀，啊，未必它就理解，它可能因为它在一个特别的这种这个强烈的模仿的阶段，它甚至可能是通过你们的语言啊，甚至说看电视啊，或者说听到街上有人这么说。啊，这个生活里边他收集到了这方面的信息，他不自觉的他就模仿了。 反正小孩啊就是爱说脏话，有两种情况， 嗯， 一种呢就这当脏话， 嗯， 他明白是什么意思， 哎， 一种是他真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听别人说。我们家小朋友曾经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我就问他， 嗯， 他说我们坐班车的时候后面那个高年级的大孩子说 老说，哎， 我说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好听的话， 就大致是可以宣泄自己情绪啊，或者是表达什么， 或者是骂人的话， 哎， 他明白，因为八岁的男孩其实他好多事情都明白， 对对对， 但是他知道这是不是好话。后来我就跟他讲过这个话不能随便说， 对， 怎么怎么怎么样， 哎， 他就明白了。 就是我看您说的这事儿哈，你们天天打架，天天跟他打架， 真的是天天打， 是吧？ 就这个写作业磨蹭这事儿， 哎， 我家里有这么大孩子的话， 就是， 真的是天天打。 就你吵架的时候，可能也不自觉的你自己也会流露出来一些什么样的口头语什么的啊，这都有可能。 嗯， 所以我觉得打架这事儿吧，哎呀，真的就是从当爹的角度来讲，我其实我不愿意跟他吵架，我更愿意跟他交朋友，然后去跟他聊聊这些事儿， 嗯， 啊，这个因为他磨蹭他也不是不写，他就是他老想先干点别的，然后再开始写这作业。你想怎么想个好一点的沟通的办法？老打架真不是个事儿啊。 其实这是两件事儿，一个是写作业磨蹭， 嗯嗯嗯， 一个是说脏话。 哎，说脏话那事儿那就， 这是两件事。 哎，对，说脏话那事儿一定给他讲清楚道理，严格的就是每当他出现这个苗头的时候，一定要制止。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既然您，孩子挺懂事的啊， 嗯， 老师也给这个评价，估计也不会是一个太差的孩子。 对， 就是骂人这个事儿啊，你要给他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哎， 写作业多还磨蹭这个事儿呢，其实跟孩子有关系， 嗯， 就是有些小孩他就是慢。你要是站在你家孩子的角度上来讲呢，他如果能完成，还好。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作为大人，是站在我们个人角度，总是希望孩子 老着急， 快点写，快点写，写完我们还得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 哎， 但有的时候孩子他自己并不这么想，你就让他磨蹭，磨蹭到他没写完，第二天老师批评他，让他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 你知道吗？第二天老师不会批评他，会批评你。你怎么当家长的？为什么不督促孩子他及时完成作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了。 要了命了。 好，这件事情呢，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想法， 哎， 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好的啊，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也跟小朋友有关。这位听众说，请大家给我的孙女起个名字。 哦呦呵， 我们听众朋友可爱给小朋友起名字了 啊，说家里爸爸姓陆。 嗯。 就是孩子得姓陆啊， 是陆地的陆， 马路的陆， 马路的陆， 对， 哦， 在马路那个陆啊。妈妈姓龙， 嗯， 说我们要三个字儿的，哎， 三个字的名字， 一个姓龙， 嗯， 三个字儿的，还有小名儿， 还要起个小名儿， 就是买一赠一啊。 你说 起个大名还得饶一小名儿， 哎，你说到了陆和龙，我就想到了一个名字， 嗯， 二龙陆， 人家得姓陆 啊，我这开玩笑。 而且就是他也没有强调说这个名字里面是不是必须得有妈妈的姓啊， 哎， 就是就得陆和龙都得有，反正就说是三个字儿。孩子姓陆， 如果是小男孩啊，有小男孩的话好起啊，陆文龙，是不是？这个小女孩这得想想了啊。 不是那个陆，它是大马路的陆，嗯，是吧？ 好，那待会儿开动脑筋想一想，这个， 交给大家吧。 哎，没错，起个名字啊。嗯，话说回来啊，想当初我儿子出生的时候起名字，我都费了老鼻子劲了啊，这真的是一个特别费脑子的事儿。 翻字典了，是翻词海了，还是翻词源了？ 哎，没有，最后我翻了孩子的姥爷。姥爷 是吗？ 不，姥爷一拍巴掌一锤定音，那就叫这个了。 好吧， 哎，就有时候求助老人也是一个事儿啊， 嗯， 也是一个办法。 我们这里都是老人啊，帮着起名之后呢，您可以全家商议一下，看哪个是最合适的啊。 嗯，好，下边这个问题呢，当然肯定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了。他说这个中性的画笔啊，在衣服上就是画在衣服上了。该怎么洗？ 嗯， 这个我怀疑， 油笔呗。 对，我怀疑可能也是孩子容易出现这个事儿。 谁说的？ 啊，你也画呀？ 爸也出这事儿。 啊，是啊， 就他不小心蹭在上面， 啊， 你都不知道怎么蹭在上面了啊。 对，这个蹭了这东西怎么洗呢？反正我没什么经验。 就是它就是油性的嘛。之前我们那会儿就家里面，比如说身上蹭了点油，都愿意用酒精。 我洗过油漆啊，用那个汽油啊或者漆料一点一点擦啊， 对， 别的没太多的经验。 反正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原理构成的，就知道用什么去对付它了。 那衣服要蹭上以后蹭什么，好长时间我也不管它。 好吧，反正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最好穿一个什么罩衣啊， 对 或者围裙给它挡上点啊，尤其是小孩子啊。大家给出出主意啊。下面这事儿，厨房高手们请支招啊。 哦， 他是切土豆，总是那个粘在那个刀上，说每切几片吧就去蘸水，太麻烦了。有没有别的好方法？ 还有什么办法啊？这个 你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偶尔会有，但是这个跟切的手法有关系。 哦，技术问题。 哎，你说刀筷技术好， 不能赖土豆是吗？我以为是土豆的问题。 刀筷技术好，手快，所以它就不容易粘啊。这个一个的嘎啊，一点一点弄，它就容易往刀上粘啊。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把土豆先洗洗，然后稍微泡泡，是不是可以好切一点啊？让它吸足了水分啊。 行吧，反正人家说了，之前切的时候呢，总是那个粘在刀上，然后老得蘸水，太麻烦啊。 对了，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高招妙招，赶紧给出出主意啊！咱们一起来切土豆啊。 好。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 什么？ 冰激凌可以在家自制吗？ 可以啊。那不是有专门卖那个什么冰激凌粉啊，甚至还有什么冰激凌机的，是吧？ 哦，我们家就有一个小的冰激凌机， 哎，对对对， 然后我就用过一次，得搁在冰箱里面冻着它。 老实说的话，做出来以后那味道，咱这技术不行。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咱们做的那个味道可能不如外面的吗？ 啊， 因为咱们舍不得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 咱们都搁的是一些就是纯的，比如纯奶，然后糖也不愿意多搁， 啊， 是吧？奶粉什么的，它里面缺些那些。哈， 你 化学成分的东西，它确实口感就是不如外面。 你的意思就出去吃去算了。 当然自家做里面比较保险，外面里面它添加的什么你不清楚。 好 吧，各种各样的东西确实挺多的。 所以这个事儿是回答是肯定的啊。其他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啊，能做的口感好一点啊，做的好看一点啊，这些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反正我就做过一回，拿那小碗是那么机器冻冰箱里，然后 哎，你是冷冻还是搁冷藏里？ 挺麻烦的，不是，它那个机器就要求你冻在冰箱里面，冷冻在冰箱里面， 就放到冷冻里， 然后你用的时候拿出来再用。 哦，好吧， 我那估计都粘冰箱上了， 要命了， 有日子没用， 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吧。 好的，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这位朋友呢说，他是一个71岁的退休职工，无子女，身患多种疾病，退休金有4000元左右，想请帮助找一个民政局系统办的养老院。不知道哪位朋友啊，咱们的团友有这方面的信息，他的电话呢是13261036994，13261036994。 推荐一下啊，就麻烦推荐一下，大概自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对，因为我看他这个情况，你看他这经济情况，他其实就是想找那种不是特别贵，但是服务又有保障的， 而且他是身体不太好嘛。 对对对， 身体不太好啊。 好， 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有一块3毫米厚的不锈钢的钢板，想把这钢板啊裁出一个豁口，就想问问大家，用普通的手动钢锯或者是普通的手电钻，能不能够锯动这块钢板？3毫米厚的，想弄出一口来。 这个 这得找一些明白的师傅。 一般裁这个不锈钢板，尤其是像您这个厚度的，都用那个就是乙炔的那个喷灯啊，那个喷出来那个高温的那个火，它滋儿一下啊就好了。您这两样工具呢，反正后边手动电钻我就劝您别选了啊。 差点意思是吗？ 不是差点意思，因为一个它那个你没法把握它，因为不锈钢板也是很坚硬很滑的，那个钻头你那个硬度不一定还有那个不锈钢板厉害，而且你的手的控制是非常难的，特别容易出问题受伤啊什么的。 好吧， 嗯， 如果说您不打算改换其他工具的话呢，在这我只能送您一句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这个挺危险的事儿啊。 反正看看行不行啊，不行看咱们哪位听众有这种工具， 哎， 借您一下， 哎，就是那个其实也很简单的，下边有一个罐儿啊，里边是上边是一个喷头啊，这个应该就简单了这事儿。 懂行的师傅啊，请跟马先生联系一下啊，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处理啊。如果有危险的话呢，咱们就别这么干了啊。13520126389，13520126389。下面这位听众啊，挺着急的，他的狗狗丢了， 就找一找。他说6月16号晚上8:30，在北京市通州区玉桥街道北运河西公园，这狗狗跑丢了，说是一个黄色的串串，不知道串的什么啊，穿着红色背带和红色这个塑料围脖啊，请大家帮帮忙，在附近的朋友啊，如果您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看到或者捡到的，请您和这位朋友联系。先说一下啊，他的电话是18501384448，18501384448，是一位姓王的朋友。 他把图片给我们发来了， 啊、 我们没有看到啊。 哦、是一个小串串，是一个狼，是一个狼狗串。 嗯，还就是必有重谢那种啊。 哎， 如果能够帮助找到的话呢，人家会有一些酬金的啊。 嗯嗯， 这怎么形容呢？就是个小狼狗串是吧？ 哎、 耳朵是立着的那种。 哎、对对，耳朵还没完全立起来呢，小嘛， 啊、 特别小啊。应该我觉得有点黑背的那个意思啊，那种串。嗯， 重点是老人家急得不行， 哎， 有感情了嘛， 对对对对对， 大家帮帮忙啊，帮着留意一下吧。 没错， 这个听众啊，想在望京或者是九仙桥附近啊租一个两居或者是一居都可以啊，前提是中介面谈。 哎， 就是谁家的那附近有空闲的房，请跟我直接联系啊，非常感谢。电话是13693053975。13693053975。 我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这种心理咱们都能理解，中介免谈啊，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省下那个服务费啊。但是啊，您得想想啊，这个中间如果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合同或者是手续，没有人帮助您解决问题的话，你要真是跟对方这个有什么这个纠纷的时候，那就比较麻烦一些了啊，这个都想清楚再去做决定。好，这位朋友说70年代初啊，母亲花了3-4块钱从茶叶店买了一个装茶叶的小竹篓子，我不知道老太太为什么买它。到了第二年的端午节，母亲让我把竹篓打开，竹篓的内衬是厚厚的竹子印儿，用来包粽子，用了5-6年，老辈人真会过。这个他说起来，这是端午节包粽子的这样的。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把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分享的话题呢给怼回去了。 对对对， 别乱买 啊， 日子还是得好好过。 现在是不是还有卖这种包粽子的粽子印儿的？应该也有。 印儿肯定是有，但是说有没有像您说的那种，把它编成一个茶叶篓子，然后又能装茶叶，又能干这个，那就不知道了。 哎，对哦，装了一年的茶叶，第二年再包粽子。粽子会带茶叶味吗？ 那不更好吗？岂不是更好吗？ 好吧，挺有意思的一个这个东西啊。 好，家里面小朋友起名字的事儿啊，我们有听众呢已经给了反馈了啊，大家可以继续集思广益啊。爸爸姓龙，妈妈姓啊，不是， 爸爸姓 鹿，大马路的鹿啊， 哎， 妈 妈 姓 龙， 刚刚生的不久的小女孩啊，麻烦给起个大名，三个字儿的。小名儿，您要是顺便能起的话呢，也买一赠一了，是吧？ 好吧。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嗯，看看这位朋友，他因为装修房屋需要转让一个松下录像机，说只用过一两次，200块钱的价格转让，电话是13611170418。13611170418啊，这个老物件，这属于啊。 这位听众呢，有两个全新的麻将机， 嗯， 打算低价处理，在西直门，电话是18600042733，18600042733。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电磁炉，没用过几回，价钱。给钱就行吧，但是这种往往您还是得问清楚了，商量，啊， 1块钱您干吗？ 对呀，啊，是吧？ 最好说一个自己的心理价位啊。 打电话时候先问啊，您打算卖多少钱？这个朋友的电话是13520246888，13520246888。 嗯，这位听众想送一台燃气灶，天然气的， 哦， 说卧室的啊，说我这不要钱，您自取，它在东直门内。 嗯， 电话是13611205910，13611205910。 哎，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颈肩乐捶打按摩披肩， 啊，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就是应该是 在肩上 啊，搭在肩上，然后是不是通 上按摩功能 啊？通上电可以按摩， 对对对 啊，全新的啊，有一个是全新的，那看来是两个，还有一个用过两次，原价呢是168，现价是60转让，这原价是一克168呢，还俩加起来168呢？啊，这个到时候问清楚了啊。这位朋友在丰台小屯路附近，联系电话是13651097435 13651097435。 这位听众的转的是一个全新的小白熊消毒烘干一体锅，网上买的啊。 嗯嗯嗯， 原价是249，现在是180出手。 哎， 您不是昨儿刚置办的吧？还是去年的这日子置办的呢？ 网上买的这是啊。 啊，电话是15901101577，15901101577。 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电脑专用插座，节能环保带就是节能环保的这种这个插座，全新的带包装啊，原价是180元，现在100块钱转让。啊，电话是18911263479，18911263479。 嗯，这位听众呢，他呢想转让的是好多锅。 锅？ 对，您家这不过了是吗？ 嗨， 特别多，一二三四五六，好多。这样吧，大家去关注一下订阅号吧。嗯、反正大概呢，就是电磁炉还送锅， 啊、还有电饭锅， 都是新的啊，什么全新奔腾的电饭锅。还有陶瓷的， 嗯， 什么，哟呵，这么多锅、啊， 煮饭的、煮粥的、煮汤的全有。 对，打包价450， 好吧。 对，挺多的锅啊。说电话是13501013987，四件都要的话啊，就450，13501013987，反正都收了的话。还行啊，都还行，就尤其那种刚住新家的那种啊。 哎、 嗯， 您打算开小门脸卖点这个炖汤炖粥也行，开个玩笑、啊。 下面还有锅。 嗯，这个下边是一个全新的电多功能锅和全新的九阳电子砂锅啊，原价都是200多，优惠转让价都是每个110啊。现在呢，还有一个全面自动双面加热电饼铛。80新，50块钱转让，联系电话13601334561，13601334561。 大夏天的都不过了是吗？ 人换新的啊， 锅全出手了。 好吧， 这位听众啊，他想替儿子发个信息，他发了一些图片，都是小朋友玩的一些玩具， 嗯、 什么小小车啊，就是那个能骑的小车啊。小桌子呀，还有这种小餐桌椅， 嗯， 说孩子大了也用不上了，嗯，八九成新吧。他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是想送给大家呢，还是说要 没报价格 转让，就也没说是转让， 嗯、对对对， 还是说就说没用了，挺着急的啊， 嗯、 要腾地儿，你们自下联系一下吧，好吧？ 好， 13911112704，13911112704。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这个夏天用得到啊，空调扇全新的，电话是13683342107，13683342107，打电话问价格啊。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大家呢在广告时间的时候呢继续忙活着啊，互帮互助。第二时段我们再为大家继续服务，一会儿见。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就是谐音， 对， 对吧？嗯， 就是这叫玲珑也挺好听的。 对啊，女孩子嘛， 妈妈也姓龙嘛， 嗯， 叫陆玲珑很好听。 哎，所以男孩子叫陆铃铛。 说小名叫小龙人， 哎，挺好啊。 头上有犄角， 看这长大的， 是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 有这歌，其实现在很多比较小的小朋友也会唱， 嗯， 八零后、九零后的孩子也会唱啊。 是小龙人啊，七色光啊，是吧？这些大家都喜欢。 这位说这大名啊，我是真没想起来， 啊、 但是这小名我想了一个， 叫什么？ 小龙女啊， 小龙女，可以 啊，生个弟弟叫杨过。 我的天哪，连姓都改了， 开玩笑啊。 嗯嗯， 好吧，小龙女也挺好听的啊， 哎， 挺可爱的， 对对对， 带有点古风的感觉啊。 好吧， 行，大家可以继续啊，帮助这位、嗯。奶奶啊，给宝贝儿起起名字，这样的话呢，家人呢可以有一些参考啊。 没错。 再来说说我们上面这大宝贝儿啊， 哎， 八岁的大宝贝儿，有听众说这孩子写作业磨蹭，是不是作业太多了？ 孩子有情绪哈。 啊，三年级，八岁应该是三年级，嗯、确实不少，确实不少。但是孩子写作业这磨蹭这事儿吧，就是我问了一下啊。 嗯， 似乎都有这个毛病，当然就是你看他磨蹭到什么程度。 对， 嗯， 你这其实也，你说是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个毛病。孩子他就，我小时候也那样， 正常现象吧。 嗨、哎，我这个就是不耗到最后那一半，没办法了， 嗯、 就是只要有点机会、有点办法的时候，那我就想办法先玩一会儿。 对，就是你要 年龄特征。 体谅孩子、 嗯、 他这个年龄段他可能就这样， 对， 做不到你的那个要求啊。 哎，所以呢这个就是能不能就是比如说作业换一种方式啊，这个学习让他有点兴趣，这都是办法。 嗯、 啊、我今天还正好就是在这个网上就流行，特别流行一个视频，是一个日本妈妈拍的一个，就是跟着她八岁的女儿去小学吃中午饭的一个视频，大概八分钟的视频，在这个现在网上特别火，特别流行。他整个把那个孩子们从准备午饭、领饭，什么准备这个餐具，然后到分饭、吃饭，然后最后吃完了打扫卫生的过程给照下来了。那个过程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吧？他怎么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学到很多的技能，又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比如说粮食不能浪费啊，是吧？这个吃完饭一定要刷干净碗，而且要刷牙等等吧。哎，这样的一种学习，你想八九岁嘛，那孩子们他接受这种方式，他们反而更容易一些。 反正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啊， 嗯、 家庭情况也都不一样。 对， 孩子磨蹭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说您觉得他磨蹭，另外一种呢他是真磨蹭、 嗯。 如果说他能够说在他自己能够磨蹭允许的范围之内把作业做完，还算是可以的。如果说真的是磨蹭到家了，那得改改习惯。 就是、 因为小朋友从一年级写作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给他养成一些习惯，甚至是立一些规矩、 嗯， 慢慢他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种时间观念。哦、如果说从那个时候您没有给打好这个基础的话、 嗯， 没有立好这个规矩的话，那现在他磨蹭，那有一部分原因呢也是家长所造成的。 对，就是生活习惯这种培养，那也是一个长期的事儿。 嗯，反正教育孩子这是一大工程啊， 没错， 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明白的啊。 一个这个 不像这个衣服上蹭点那个油笔，这还好办、啊， 好办， 上点酒精啊， 对， 上点这个什么洗涤剂啊，也就给他消除了啊。 嗯、有朋友就是说，你拿酒精擦擦， 嗯， 酒精医用酒精就可以吧，就是咱药店里卖的那个。 嗯、对，这位听众呢是这么出的主意啊，说中性笔那个墨水啊，它是油性的， 嗯， 最好是当刚刚染上的时候，您给它消灭掉， 哎， 要不然它不太好清理。 嗯， 他说，等它干了，你要再去洗它，你不能等它没干的时候。 嗯， 说，等它干了之后呢，马上滴点洗涤灵。搓洗那个被染的部分、 嗯、 然后呢再用清水冲干净了就可以了， 好吧。 嗯 嗯， 还有说用汽油的，反正基本上就是上汽油或者是酒精过去我们那个老办法嘛。 对对对对、 嗯，当然也看您的衣服是什么质地的啊，有的衣服它经不起这么揉搓，不行您就该送外边，送外边。 对，这个很多这个质地的衣服它洗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咱们处理不了啊， 忒难伺候啊。 没错。 嗯 刚才说到这个土豆切土豆粘刀的这个问题，有朋友回应说要把那个刀的就是外面啊，就根据你左右手使的这个习惯啊，反正那个外侧粘上两三根牙签，要垂直于刀刃的这一边，然后呢在切的时候它就可以，这个土豆切了以后就不会粘上了。 嗯， 这个粘牙签这个难度还挺高的，你试过吗？ 我就没切， 不好 弄，切不好啊，切不好。 其实我觉得你要既然连牙都粘牙签了，你不妨你直接在那个刀的那个外侧，你就贴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粘的那种材质的一个。 透明胶不行不行 啊？透明胶试是不是也行、 啊？有听众也出主意了啊，说你跟那刀上啊用透明胶横着粘一根牙签儿、嗯、 哦，横着粘一个 切过的东西呢，它会自己掉下去。 对对对 啊，这可能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一些小技巧啊。 就是它和那个之间它不会被吸住嘛， 嗯， 对吧？还有朋友说加一点盐水，切土豆的时候。就是怎么个加法呢？是拿刀蘸一下啊，还是在一边切一边往上滴呀、啊？这个没有说的很清楚啊。 刚才你还说拿水泡。 对，我一般我把土豆那个外边那个皮处理好了以后，我放在水里稍微泡一会 儿。整个拿水泡啊？ 哎，对呀、啊。就是让它比较湿润的状况下你去切，其实这其实真的跟手法有关系，你看人家大厨人也没有见着粘牙签的，这个人切那个切东西的时候，还有一个跟刀也有关系，啊，你的刀如果是就是那种小薄片刀啊，我觉着啊，它就容易粘。 哎呦，吃个土豆容易吗？ 还有朋友说，就是你那个切的时候你要注意，那只要刀上沾了一片土豆，你赶紧给它弄下去，要不然它越积越多，越沾越多。 行吧， 就是这个大家的一种感觉吧。 好，我们这孙女的名字还没起完呢啊，就是一位叫彪子的听众， 起了个什么名？ 没有，他说你好，我也想给我孩子取个名儿。 哦，又来了 啊！他说我们家这是个男孩， 嗯， 我姓严，就是一个门里面三个、 啊、 就一个三。 嗯， 三个横的那个严啊、 哎、 我姓严，我们家是个男孩， 对， 大家能给取个什么名儿吗？您这给的信息有点少哈、啊、就是妈妈姓什么呀，或者您各自有什么要求啊、 嗯、 其实这个现在起名也是个学问啊， 是吧？ 反正大家如果有好主意也可以给出一出啊。 嗯， 这位说姓龙鹿的那位听众啊，大名叫陆飞龙，但是这个名字不太像小女孩的哈、啊，像个小男孩，他说小名可以叫小飞呀、啊 哦， 啊，然后这位说女孩起名啊叫陆雨飞， 哎，啊、 陆雨涵， 哎， 你把双胞胎都起出来了、 这个，下雨的雨，草字头那个飞啊，这个女孩子比较适合这种， 雨飞雨涵是吧？ 嗯 啊，也还蛮好听的哈、啊。 好、 嗯、 啊，这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吧， 很文艺啊。 嗯， 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听众提的问题啊，他呢是想问一下哪位听众啊。有过那个做汽车按摩坐垫的感受 啊、哦， 就是电 动 的 那种。 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嗯、估计呢想置办一个哈， 嗯， 但是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这个其实特别，就是特别分档次，就好的那个汽车按摩坐垫啊，就是你插的那个抽烟器那个地方吧， 哎、 啊， 对对， 点烟器那个地方，就是感觉真的用上还挺好的， 嗯， 但是有的那些。特别简易的吧， 对， 其实 没什么用， 就一垫儿，而且还挺硌的。 而且对，就如果跟您顾着呢，不是地方吧，你其实你一点也不舒服啊。 而且就是好的那种挺贵的呢， 啊， 都得 是吧？ 一两，就是即便是打折啊，就是打折也得两千块钱左右。 哎、我觉得还 算好的， 我觉得还得看车啊。你这个车里边空间如果足够大，你就可以买那个。比较贵比较好的， 嗯， 如果那车里空间本身就不够，你再买一大坐垫往里一搁，你人坐上去都费劲了。 我估计是够使，一般就是有这打算的人、嗯、可能第一他在车里面的时间比较长，第二呢这车应该也够档次啊、 哎、 反正如果您打算买的话呢，就是我因为用过嘛， 嗯， 个人我车里没有，但是我试过，个人建议就是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品牌的，还它能起作用、 嗯、 否则那个特别简易的吧，它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 千万别贪便宜、 嗯、 啊，这么一个想法吧。 有关汽车里安这个的啊，你也给出出主意啊，看看感受如何啊。 嗯啊，还要说什么？ 我们又有好多求助的，就是求购的信息啊。 好吧，那看看这位朋友家里老人90多岁了，行走不便，想要求购一个行走器，我觉得是不是那种助行器啊？ 嗯， 啊，这个应该是这一类的啊。电话是18911662082，18911662082。 我们刚刚有位听众啊，他这有一个带轮子能折叠的助行器， 哦、嗯， 89成新，50块钱， 转让 的啊，想转让的，您二位可以私下里面联系一下、 啊，接头啊。 对，他的电话是13701252205，13701。 1252205。我们继续说求购的啊。 好，这位朋友想求购这东西比较专业的工具了啊，一个220伏40瓦左右的冷却泵啊，最好呢是泵轴部分长一点，因为它要用的地方可能吃水部分比较深一些。电话是1314-101-8496，1314-101-8496。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全新的盲人用的带语音的电饭锅、电磁炉、电饼铛。 哦， 要三样是吧？ 啊， 价格呢可以商量啊，但是前提呢是全新的。盲人用的带语音的那种啊， 嗯， 电话是1352-191-2174，1352-191-2174。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购长宽高1尺2左右的小型冰柜一台，一尺二，三十四十五左右，这个45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见方的小型的冰柜啊，联系电话呢是6251-3915，6251-3915。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块婴儿爬行垫，宝宝爬行的那个垫啊，嗯，要求浅颜色加厚的，没有破损，至少要9成新左右，大块的，价格呢是买家的半价就可以啊，哦，也可以商量。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啊，13717832166。13717832166。 好， 反正像转让这样，就是尤其是转让小朋友的物品啊，嗯，大家一定给拾掇干净了。 对， 就全新的不用啊，当然就是孩子用过的也挺新的， 嗯， 您呢也给他擦擦，哪怕拿酒精消消毒什么的都利索点啊， 对对对， 其他东西也最好都收拾收拾啊， 因为人家买过这以后可能还是孩子用嘛。 嗯 嗯，下边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 6S 手机啊，这个就是谁有与不用的要转让的啊，要求这个要求有点高，完美越狱。 什么叫完美越狱呢？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这个但是 好多人都不懂。手机完美越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跟你讲一下嘛。 它不受它那好多的限制啊，能够比较自由的发挥它的功能啊，把它那个就是你原来你正常情况下用不了的功能都给开发出来，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是这个真的得是特别会、特别懂、特别牛的朋友才能。 我觉得这位听众他能写出这词儿来，就应该他是一个， 嗯，他懂， 肯定明白的朋友。 啊，对， 啊， 所以一说呢，这个就是懂的人肯定马上就懂了，不懂的人就像方明一样，他不懂。 我懂，但是我属于那个一知半解。但是我想让听众朋友们明白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嗯？我们不一定去用，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些新的常识。 我们不能解释的太细，反正这个您知道 这 意思就行 了 啊。电话是15601494852。15601494852。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二手的手风琴，他们是合唱团练习用的啊， 嗯， 要求是34件左右，接受价格呢是500块钱以下。 嗯， 电话是13436561046，13436561046，不对，1046，13436561046。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的也是一个求购的，也是个专用工具啊，就是220伏的电锯，俗称电刨子，能刮木头、锯木头，还能装钻头的那种啊。电话是13718201470，13718201470。 说到锯东西啊， 嗯， 我们刚才有听众不要锯那钢板吗？ 啊，对，有什么建议吗？ 啊，有听众也给反馈了啊， 哦， 他说普通的这个锯条肯定是不能的，但是呢，如果你用钢锯啊，叫钢锯弓，弓箭那个弓， 嗯嗯， 可以切割3毫米的不锈钢板， 嗯， 但是你必须到五金店去买那种进口的蓝色的钢锯条， 对， 就普通的肯定是不行啊， 没错。 说锯条的方向还不能装反了， 哎，嗯，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事情啊， 有技术的活儿，啊， 嗯。还有听众说，你得看你要弄成什么样规格的一个东西， 嗯， 如果说你就是想裁一小口的话，你就愣锯。是不是也能给锯出一小口来？ 所以说我们在锯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控制力啊，真的不如人家那个，就是你没有人家那个专业的那个训练啊，没有他的那个技术，你的那个口就包括这个钢锯弓，我用过这东西， 嗯， 它会横着在那个板的那个口来回滑，来回滑动，来回跑， 有安全隐患， 你很难把它控制在你特别 精准的控制在你想要的那个部位，啊，这个所以说挺费劲的一个事儿啊。 嗯，干什么活得用什么物件是吧？ 哎，对对，他得很专业的啊。 好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条反馈的信息啊。 嗯，怎么说的？ 这位听众说，我求助帮帮团呀、啊。接架柿子树的事儿啊， 嫁接 求到了 啊，对，嫁接柿子树， 接架， 架是那个架啊，那个架，咱嫁接的架应该是出嫁的架、 啊， 不是这个木头架子的架啊。 行， 嗯， 说在这里呢，特别感谢为我牵线搭桥的那位女士啊， 哦、 说联系上了一位平谷的于师傅， 嗯， 于师傅呢答应我帮我弄， 哎， 说详情我就不多说了啊。总而言之呢，感谢所有帮助过的我的人，我也记住了咱们帮帮团的宗旨，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嗯， 而且呢，我也要尽我所能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弘能正明正能量， 弘扬正能量。 今天怎么那么巧？ 急了， 弘扬正能量，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没错， 特别巧，这于师傅呢，我也跟他电话联系了一下啊， 嗯、 特别好的一位师傅、 嗯， 他们家那个有好多大桃树，他是种桃的， 哎呀， 正宗的平谷大桃，而且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 我天哪！ 他说现在可以去采摘桃了，但是呢，特别好的桃呢，应该是从7月20号。往后到11之前， 嗯， 都是可以采摘到正宗的平谷大桃了。 上山坡上摘桃去、 哎。如果说现在就说这是平谷大桃的、啊，那应该不对。 哎，这个一般的 日子还没到。 一般的都是从像山东啊，这个河南啊、河北啊，这个运过来的啊。 嗯，谢谢于师傅啊，还有他爱人、 嗯， 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啊。 好的。 我没有百合一样。的味道，可我有彩色衣裳，只是静静等待着阳光，看一看彩虹的模样，住在一个无人的地方，继续着我的小小梦想，无数个夜晚，我这样期盼。星星一闪一闪对我笑，叫我不要轻易的沮丧，给我一点坚持的力量。我不要被世界遗忘在一角，也不要放弃我的理想，虽然只有一丝阳光，只想你们知道，一颗绿草也有骄傲。我不要轻易屈服的那么早，也知道有一天我总会等到属于我的天堂，我就是这样一颗绿草。 说到这个汽车按摩坐垫啊、 嗯、 这位听众还说呢，哎，那什么品牌呀、啊、你试过那什么品牌，能告诉我吗？ 私信吧。 很遗憾啊，我们节目当中不能说品牌、 嗯、 但是呢就是您能够接受的这个价格呀，它接受价格是两三千 啊, 啊， 其实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买一个不错的靠垫。 对， 您就是到网上一搜，好多那种名人代言的、 嗯、 都还是不错的啊。 是， 而且它那个不光是可以在车里面坐，您弄回家里搁椅子上， 就是搬到屋里也行， 甚至说我没有那种直溜椅子、 啊、 您搁的那个墙边靠墙、 哦、 都是没有问题的、 哎、 那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没错、 嗯、 啊，有朋友也回应说，我这就有按摩椅垫啊，啊，这个原价是1000元左右，现价220您拿走。您这个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有没有兴趣啊，这个电话是1881016128818810161288， 得看您那搁多少年了。 哎，对， 要是说刚买不久还可以，如果说好些年头前之前买的， 嗯， 估计现在已经更新换代， 不好， 不像现在的这个这么好使了啊。 哎， 来说到给孩子起名的啊，刚才有位姓严的朋友， 严的朋友， 对 啊。 这位听众呢给起了个名啊，说叫颜如意。 哎，如是儒家的如意、 嗯、 是这个义气的义、啊、 对，就是谐音那个如意嘛、 哎、 意思就是代表那个如意啊， 男孩子， 这个谐音。 嗯、 啊、还有位听众呢给这个起名的那个 奶奶啊， 嗯， 也算是提了一个 建议 吧。 嗯， 他说关于起名字呀，小名呢，我推荐叫菲菲。 哎， 说妈妈姓龙嘛， 龙，对， 龙飞飞嘛， 飞飞 就飞起来了， 啊，凤飞飞， 对， 都可以飞。 大名的话呢，我可以推荐一个方法， 嗯，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说，嗯，可以按照孩子的五行， 哎， 咱们中国有这个讲嘛， 对对对， 你看缺什么啊，可以按照这个去起名字， 哎， 把喜欢的字儿列出来，然后多做一些组合。他说啊，尽量不要跟风，现在这个这词儿热闹的太多了， 是 这个吧那个嘛，那些都是。他说也不要老跟那个言情小说啊、武侠小说里面学， 对， 说以后孩子会被人笑话的。 哎，说哎呦，他就是那谁谁谁。 说一些家长呢，说起名字的时候呢，光想猎奇啊，但其实呢，对孩子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 哎，起名字，那名字大家都不会写，全不认得，这也要了命了，啊。 要有意义啊，其实意义特别重要啊。 嗯， 这个意义呢，不是普通的意义，而是要有一定的内涵， 嗯， 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名字呢，也能够体会到家长对于他的某些期望在里面。 没错。 叫我不要轻易的沮丧，给我一点坚持的力量。我不要被世界遗忘在一角，也不要放弃我的理想。虽然只有一丝阳光。 好啦，那么聆听着这么温暖的歌声，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即将告一段落啊。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要送出两个唐山大青花瓷的瓷瓶。 哎，这位朋友装修啊。 对。 要送给需要的朋友。这个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电话是多少？ 他在亚运村， 嗯， 他有两个唐山的大青花瓷瓶想送给喜欢的朋友啊，电话是13681168421，13681168428。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野生海参的活动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嗯， 家住朝阳区的徐女士就说了，我们就是工薪阶层的家庭，太贵的保健品也吃不起。 嗯， 海参呢是食材，而且才15块钱一头，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关键是今天价格呀太接地气了，纯进口的纯野生的一级品的鲜鱼鲜海参原价是1999块钱一盒，活动当中立减1300块钱，单盒裸价只要699。 嗯， 订购一年装三盒呢，还要再多送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贝和价值1280元的蚕丝贝一床。活动有限，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我们来帮大家理一下，这三盒海参呢原价是要花到5997的， 嗯， 再加上这两件价值2000块钱的赠品，将近8000块钱的产品，今天一共只花到2097块钱，这样的优惠力度再拒绝就真的没道理了。 是， 所以大家加油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575的朋友说啊，前两天感冒去挂水，这今天呢一盒野生海参只要600多块钱，对身体健康进行储存肯定超值。3900的朋友订购了6盒，说200多块钱就能够吃上一个月的野生海参，那就每个月呢从退休工资里拿出200块钱来保养一下身体。 嗯， 毕竟呢这健康投资啊是很有必要的。 对呀，啊，都说呢平安是福，健康是金。十年前呢海参是星级酒店的标配，十年后啊海参已经是走进了北京的千家万户，这说明呢生活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关注身体健康。 对， 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块钱把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带回家，可以给全家人做上3-4个月的海参小米粥、海参饺子、海参馄饨等等等等，满满的营养，每天都是收获健康。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了，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4106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儿子媳妇平时工作太忙，天天都是外卖快餐，身体怎么能够吃得消呢？ 嗯， 今天啊我多订一点海参，给他们包点海参饺子放在冰箱里。 嗯， 来不及做饭就下几个海参饺子多好呀。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一定要给这位中国好 妈妈点个赞。想想看啊，平时呢我们请客户吃饭，那吃一顿都是大几千，买个包包呢也是一两千，还有男士朋友一天一包烟20多块钱，一个月啊就是大几百上千块。 对， 多花钱不说，关键呢还影响身体健康。现在起啊，699元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